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庾澄庆是华语歌坛一位重量级的人物，他在音乐演唱、作曲及乐器演奏方面的功底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直到现在，他的《想念你》《热情的沙漠》《情非得已》等等经典歌曲仍然深受大家的喜爱。在2010年的3月份，他带着新歌加精选集《到死都要18岁》《王者归来》，再次展现了他非凡的音乐才华。各位好，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今天的星光之旅呢，让我们一起踏上庾澄庆的音乐旅程。庾澄庆出生于宝岛台湾，他的母亲是京剧界一位响当当的人物，父亲曾经担任过行政官员。早年的庾澄庆在良好的教育和母亲的艺术熏陶下，渐渐喜欢上了音乐。之后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，庾澄庆终于在1986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专辑《伤心歌手》。他清新的曲风迅速获得了广大歌迷的喜爱。下面呢，带来庾澄庆首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《伤心歌手》。 舞台上奏着我最熟悉的一首旋律，哦，舞池里用着双双对对相爱的伴侣，哦，没有人会注意。到底弹错多少音符，哦，所有的错误发生在你离开我以后，哦，吉他上开始出现一道一道的裂缝，哦，深情的眼眸如今投往何处，哦，不知今的夜，不知今的夜，欢乐的人潮永不疲倦，哦，不知今的夜，不知今的夜，我到底弹错多少音符， 刚刚听到的就是庾澄庆的《伤心歌手》，庾澄庆更是凭借这张专辑成功的打进歌坛，获得了歌迷的认可。事隔半年之后，他推出了第二张个人专辑，叫做《报告班长》，同名的主打歌曲 rap 风格的《报告班长》，让庾澄庆成为了宝岛台湾第一位 rap 歌手。那个时候的庾澄庆刚刚退伍不久，在军队的生活场面还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，像歌词当中的报告班长，我昨天晚上没睡好，现在头疼得不得了，我管你睡好没睡好，出操上课照样跑，这些有趣的对话更是常常的回响在他的耳边。有一天，庾澄庆和朋友聊起在部队的日子，他突发奇想要把部队里的对话编成一首歌曲自己唱出来，于是他搜集了100多句对话，逐个的分小节打节奏，经过筛选和整理，很快就完成了报告班长。由于它的内容贴近生活，歌词幽默诙谐，这首歌曲更是得到了歌迷的广泛响应。下面呢，来听庾澄庆的《报告班长》。 起床！注意，5分钟以后连接合唱，集合完毕，上戏以后开始行动，上戏。报告班长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现在头疼的不得了 啊！ 我管你睡好没睡好，出操上课照样跑。报告班长，主公在溜到福利社碰到连长，叫我回来找班长报道。 摸鱼摸到大白鲨，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乱搞？报告班长，打靶的声音太大，资源留在营区扫厕所， 棉花塞着耳朵当把柄，保证让你不害怕。 报告班长，早餐吃不饱，500障碍。没有力气， 不然除了生孩子什么事都办得到。给你福利当福气，给你方便当随便，给你轻松当放松，给你脸你不要脸。 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，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。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，离开这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。 注意带单兵攻击教材小板凳，带钢盔步枪不用上刺刀，在 S 腰带打绑腿，不带防毒面具，受洗以后开始动作杀戏。 别生气，还愣着寝室干什么？ 报告班长，布鞋找不到，出车让我穿拖鞋，你说好不好？ 单兵注意目标正前方，发现不明物单兵如何处理？ 报告班长，提枪低姿快跑前进，过道出枪快转枪慢，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，3分钟后洗澡完毕，中等正气，人员集合。 报告班长，我的内裤大时间，肩膀见到好不好？ 胡闹，合理的要求是训练，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练。混，你再混就要倒大霉，马上让你有当不完的兵。不要怀疑，就是你。 到了这里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，离开这里，你会成为成熟独立的大男人。到了这里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，离开这里。成为接受努力的大男人， 看我们的队伍 冲锋威武， 听我们的歌声 叉叉云霄， 看我们的国旗 旗高飘扬， 大爽 这就是那首《报告班长》，来自庾澄庆的演唱。在庾澄庆刚刚踏足歌坛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庾澄庆家庭条件好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又喜欢唱歌，所以进入歌坛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庾澄庆进入歌坛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。那段时间庾澄庆主要靠一些收入很低的演出来维持生计，最惨的时候他只能睡在录音间，还连吃了1个多星期的泡面，而且在唱片公司2年，公司都没有准备给他出专辑。 不过最让庾澄庆难过的是，一位前辈曾经好心地劝告他放弃当歌手的念头，因为他腼腆的性格和有限的才华很难在歌坛有一个更好的发展。庾澄庆在听完这话之后心痛了很久，为了证明自己，他写歌更加的勤奋。后来他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向大家证明了他的音乐才华。下面呢，送上庾澄庆另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我知道我已长大。 在没有惊慌的眼神，不犹豫，不再挣扎，扬起头，不流泪，有自己的梦。在没有徘徊的步伐，望着我，不再喝彩，我不要再做梦。我知道我已经长大，狂傲和愤怒已握在手中。我知道我已经长大，热泪和内心已渐渐变了。在没有惊慌的眼神，不犹豫，不再挣扎，仰起头，不流泪，有自己的梦。在没有徘徊的步伐，望着我，不再喝彩，我不要再做梦。 听完了庾澄庆的《我知道我已长大》之后呢，继续来聊一聊庾澄庆的音乐故事。说起庾澄庆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手，他最感谢的人是他的父亲。小的时候，庾澄庆的父亲对他管教非常严厉，虽说衣食无忧，却很孤独。升入初中之后，庾澄庆的朋友多了，他也爱上了吉他，性格变得很叛逆，学业自然亮起了红灯。对于庾澄庆的改变，受过西方教育的父亲并没有非常严厉的责骂，只是要庾澄庆保证在所有科目都能及格的前提下唱歌玩吉他。而对于庾澄庆那些成绩不是很好的朋友，父亲也很宽容，还曾经邀请他们到家中来玩。庾澄庆坚实的音乐基础就是在那段快乐的生活当中打下的。后来电影《欢乐周末派》向庾澄庆邀歌，庾澄庆把当年和朋友一起聚会的感觉写到了歌中，就有了后来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《周末派》。下面呢，为大家送上《周末派》，来自庾澄庆。 金亮镜，周末派， 耶！ 周末派，金亮镜，周末派， 耶！ 周末派，金亮镜，周末派， 耶！ 周末派，金亮镜，周末派， 耶！ 周末派。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个消息，你别走开，告诉你一些音乐一定想听，告诉你一些事情你要关心，告诉你一个地方一定要去，告诉你一个人我魅力何在，就是清凉的有劲的周末派，年轻的奔放的周末派，闪亮的青春里的周末派，飞扬的爆炸的周末派，清凉有劲，就叫做周末派，让我再说一次，清凉有劲，清凉的周末派，讯号飞翔的年纪，清凉的周末派，奔放的青春，开心的日子，热情的周末派，强烈的节奏，新奇的事物，大家的周末派。你如果觉得这样也不错，准 就是周末派。 周末你要做什么？其实一个人也不错，做些没有做过的事，就该在这时刻。 每一个礼拜都有周末，永远没有新鲜的事可以做。要逛街的时候人很多，电影院的门口总是排着长龙，电话一个接着一个打， 玩成 功了。你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不如找些新鲜的事来做，找一家从来没有去过的餐厅，换一个约会的地点也很好，剪一个时髦漂亮的新发型，或是翻翻很久不见的书。一成不变的生活很乏味，劝你还是加些调味料，就是崭新的有趣的周末派，新鲜的可口的周末派，难忘的刺激的周末派，饱满的充实的周末派。清凉又敬重，这就周末派，让我再说一次，清凉又敬，清凉周末派，跳跃的讯号，飞翔的年纪，清凉的周末派，奔放的青春，开心的日子，热情的周末派，强烈的节奏，新奇的事物，大家的周末派。你如果觉得这样也不错，准备一道周末派。你如果觉得这样也不错，这就是周末派。 周末你要做什么？其实一个人也不错，做些没有做过的事，就该在这时刻。 开心乐呵呵，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下面的旅程当中，咱们继续来回顾庾澄庆的音乐之路。1988年，当时在歌坛已经小有名气的庾澄庆推出了他的第四张个人专辑，叫做《错过的爱》。专辑当中有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情歌《想念你》，在这首经典歌曲的背后，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插曲和小故事。当时啊，这首歌曲排在专辑的最后一首，并不为大家看好，所以庾澄庆催促这首歌的编曲李正帆，让他赶快做一做就可以了，抓紧发专辑。李正帆听了之后很生气，决定捉弄一下庾澄庆，你不是不爱唱情歌吗？我就非把它编成情歌。三天之后，《想念你》编曲完成了。庾澄庆听了之后立刻被歌曲动人的旋律所感染，第一次在录音室落泪。庾澄庆预测这首歌曲一定会红起来，后来《想念你》果然很红，甚至超过了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。下面呢，我们带来这首让庾澄庆自己感动落泪的《想念你》。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，心中又在浮现，是你，手中仍握着你的自己，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无法再等待你入梦。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，拥抱你心。想念你， 法转动的电话，是谁又在叹息？是我啊，耳中还留着你的话语，只愿能回到我们的世界。想念你，在每个想念 刚才听到的就是庾澄庆的《想念你》。那相比之下，可能各位对他的另外一首伤感情歌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更加的熟悉，因为在1992年庾澄庆首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，演唱的就是这首歌曲。那个时候的庾澄庆身着一身黑衣，在舞台上边唱边跳，青春洋溢，活力四射，成为了当晚给观众印象最深刻的明星之一。也正是这个机会，庾澄庆真正把他的歌声从宝岛台湾带到了内地，让更多的内地歌迷了解并且爱上了他的声音。好了，说到这里呢，咱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。现在送给大家的是庾澄庆的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，稍事休息，稍后娱乐大篷车的精彩旅程继续进行，稍后见。 除非是你的温柔不做别的追求，除非是你跟我走，没有别的等候。我的黑夜比白天多，不要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，我不要这样过。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给你我所有，让我一次爱个够，现在和以后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乘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在我们今天星光之旅的下半段旅程当中呢，继续来回顾庾澄庆的音乐之路。很多人都只看到了舞台上的庾澄庆的风光，却不晓得他成名路上的艰辛。在庾澄庆出道的前两年，他没有跟唱片公司签约，只能依靠接一些小演出来维持生计。通过朋友的介绍，他得到了一次在某超市大厅演唱的机会。当时的演出负责人只是告诉他演出在室内，而且有舞台。到了现场，庾澄庆才知道那个台子上面贴满了商业广告，足有一米多高，他站在台上头几乎就要碰到天棚了。尽管心里头很不高兴，敬业的庾澄庆还是充满热情地完成了演出。而正是这样的历练，让庾澄庆变得更加的成熟，对音乐更加的执着，写出了这么多好听的歌曲。下面呢，来听一首庾澄庆的经典歌曲吧，《改变所有的错》。 还记得你最后一次对我说，拒绝我没有任何理由，颤抖的手不知将伤心送给谁，难道爱就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庾澄庆的《改变所有的错》。熟悉庾澄庆的听众可能会知道，生活当中的庾澄庆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。在庾澄庆刚刚成名的时候，因为他表情严肃，不善言辞，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。庾澄庆呢，也从不为自己辩解，总是会用行动来改变大家对他的看法。有一次节目录影，一个灯光助理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了庾澄庆很喜欢的一件白衣服上，这个助理觉得非常的焦虑。那录影休息的时候，灯光助理十分紧张地把弄脏衣服的事情告诉了庾澄庆。庾澄庆看到他特别紧张的样子，就装作生气的样子说，你紧张什么？难道你以为我穷的就剩这一件衣服了吗？说完这句话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。虽说台下的庾澄庆很少露出笑容，但是在唱歌的时候，他却总是像一个快乐使者一样，把快乐传递给每一个人，把自己的热情传递给每一位受众。下面呢，来欣赏这首《热情的沙漠》，来自庾澄庆的翻唱。热情的沙漠来自庾澄庆的翻唱。说起成名之后的庾澄庆，他不光唱歌，而且还担任了节目主持人的工作。除此之外呢，还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。有一次王力宏来上节目的时候，说自己在孤儿院认养了十个孤儿，还展示了孩子们给他写的卡片。主持人庾澄庆也不示弱，说自己也认养了孤儿。王力宏马上追问，你是说小哈林吗？气得庾澄庆简直说不出话来。不过玩笑归玩笑，庾澄庆对慈善事业还是特别认真的。1993年，他到孟加拉国慰问的时候，认养了当地的16名孤儿。之后，他每年都会准时的寄钱，还会不时的去那儿看望他们。如今，那16个孩子都已经成年，他们都会说一句中文：“谢谢你，爸爸。”庾澄庆还做了很多的其他善事，他做这些当然从未想过回报，只是希望自己献出的这点爱心能够传递下去，让更多的人得到他们实实在在需要的帮助。下面呢，带来一首庾澄庆和张信哲合唱的歌曲《爱转动》。 送一束鲜花想很久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接受。 他像女人心思 你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， 拿捏女人情绪，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不停转动，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到现在我还是没把握， 付出等待收获， 爱人花费爱很难抉择，我只想勇敢大步走， 面对两人生活你爱够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不停转动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来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。接下来的旅程当中呢，继续来聊一聊庾澄庆的故事。庾澄庆一直只承认自己是一个摇滚歌手，哪怕唱情歌都要用摇滚的方式来演唱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庾澄庆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观念非常传统的人，他从来不愿意对媒体讲自己的家事，也不愿意通过煽情来增加电视节目的收视率。有一次在节目当中，他和搭档张小燕一起主持，正赶上庾澄庆经历了一次感情的挫折，张小燕就跟他聊了一些伤感的往事。当庾澄庆聊完最伤感的事情之后，催人泪下的音乐响起，张小燕本以为庾澄庆会热泪盈眶，早为他准备好了纸巾，没想到庾澄庆最后竟然笑了起来。他解释说，一想到自己哭时候那个难看的样子，就会不自觉地笑了出来。庾澄庆的坚强和不做作，正是广大歌迷20多年来一直会支持他的原因了。下面把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送给大家吧。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，一双迷人的眼睛，在我脑海里，你的身影

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，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首沁人心脾的《春泥》。庾澄庆有很多的好朋友，但是有不少的朋友表示不太喜欢跟庾澄庆一起逛街，尤其是跟他一起吃饭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庾澄庆这么多年无论贫富，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好习惯，那就是节俭。除了买衣服砍价之外，吃饭的时候他还会时不时的看看朋友的碗，叮嘱朋友一定要把饭吃完。谁也不喜欢自己吃饭的时候被别人盯着吧，而且无论何时何地，庾澄庆都一定要把剩饭剩菜打包带回家，这让他的很多朋友也觉得有点没面子。不过呢，正所谓勤俭节约才是最真实的美德呀。庾澄庆的做法当然还会获得大家的一致认可，只能说明他这个人呢真的很厚道。好了，说到这儿，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送上庾澄庆的这首蛋炒饭。在欢快的旋律当中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屈指一算，这满汉楼已待了3年半，每天挑水劈柴，可没偷懒，端盘子扫地洗碗，我可勤快。师傅说我是块料，全是我中国菜的精髓所在，日苦夜夜苦练基本功，不从间断到现在。我刀法精湛，3秒肉飞快，我铺满一大盘，到现在我的手劲实在，铁锅甩十几小时怎在锅里翻。师傅说人民出师要过他那关，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。搞什么，这太难了。 少啰嗦，师傅叫你做你就做呗。 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饭要一粒分开还要沾着蛋。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。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这题目太刁钻，口手一定会拌饭。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说过5000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。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，放眼中国享誉盛名，传至我辈精英求精，若非庖丁无人可比。